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音乐神童有两款，钢琴、小提琴之类的演奏家偏重于技艺的展现，如果有才华在幼年的时候得以发掘和训练，这种天才多了。但是呢，有这样的一种天才，就是还具有音乐创作的能力，而莫扎特真的是独一无二，绝对是以神童的姿态震惊全欧洲史上的第一人。在莫扎特之后，还有像门德尔松、圣桑，很多的音乐神童，真的最多只能被称为莫扎特第二。 而莫扎特出生于冬季，逝世于冬季，在12月5日，莫扎特逝世的日子，那是在1791年12月5日。那在这个12月，这个冬天，此刻，我们今天就再次纪念莫扎特。永恒的魅力，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王卓。莫扎特，他的教名叫阿玛迪斯，意思呢就是上帝宠爱的孩子。他4岁就写出了第一首键盘作品小步舞曲，8岁的时候写出了他的第一交响曲作品第16，还有就是11岁的时候写出了歌剧。哈，这是何等天赋才能够办到呢？ 尽管莫扎特他曾经自己解释说，人们总说我的创作是轻易得来的，但真的都是错的，没有人像我在谱曲上花费如此大量的心血和时间，没有一位大师作品我不再三研究过。莫扎特8岁的时候就写了他的第一交响曲，在14和16岁之间呢，他写过很多交响曲。小的时候写的交响曲就类似音乐会的序曲，重点是第一乐章都是活泼的快板，之后就是弦乐呀、单簧管啊表现的如歌的小乐章，最后热闹的结束。到了萨尔斯堡居住的那几年，莫扎特服务于教会，没有机会再写交响曲了。当然了，沉寂也是沉淀。他在慢慢地消化他的旅行的收获，之后他就在他的第31号交响曲《巴黎》当中再露光芒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作于他和母亲旅居巴黎的时候，巴黎这个城市一样富丽堂皇，尽显古典端庄大气的音乐。 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莫扎特他的交响曲的一些片段。对于莫扎特交响曲，可能大家特别熟悉的是39、40、41，但是他有那么多的交响曲，比如说耳边要听到的第35交响曲，又名哈夫纳交响曲，在1782年的时候，当时莫扎特只有26岁，作品受哈夫纳家庭一个很有名望的萨尔斯堡家族的委托，为家族成员之一，西格蒙德哈夫纳这位年轻人被封为是贵族的庆典而作的作品。这部交响曲是在1783年3月23号在维也纳宫廷剧院成功首演，当时的演出是由莫扎特亲自来指挥的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哎，我知道哈夫纳，哈夫纳很出名哦，在莫扎特的作品当中我们也是知道的。我觉得现在还要特别解释的就是耳边的哈夫纳交响曲和他在1776年也是受托于这个家族所做的8个乐章的哈夫纳小夜曲并不是一首曲子。

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们也跟酒厂联系，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，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-919-6188 400-919-6188，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，400-919-6188 400-919-6188。 奥黛丽赫本北京首展已在朝阳大悦城优雅开幕，本周末还有超好玩的巡游和市集，更有超值满额赠优惠。 承天门酱酒，酱香一脉，家国味道，北派酱香，盛世共饮。我爱北京承天门酒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以晴为主，大气透明度较好，阳光依旧，预计最高气温将上升到8度左右或以上，感觉暖意融融，适宜开展晒太阳等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孩子内有孕热，外感风寒，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。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、发热、咳嗽有痰等症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，新现场高清影像放映系列2019年上半年全新片单发布。据了解呢，新的一年观众可以接触到高质量的高清戏剧、歌剧和舞剧内容。在这份片单当中，2019年上半年将有26部新片，主要包括《悲惨世界》25周年纪念演唱会，由甘道夫、万磁王扮演者伊恩·麦克莱恩主演的《李尔王》，英国国家剧院最新制作的《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》，由英国国家剧院艺术总监鲁弗斯·诺里斯时隔25年再度执导的莎士比亚悲剧《麦克白》等等。斥资9000万美元打造的索尼公司新作《蜘蛛侠：平行宇宙》上个周末在北美上映，首映周末票房进账约3540万美元，登上榜首，并且一举创下了历年来12月上映动画电影的最佳开画成绩。《蜘蛛侠：平行宇宙》将于12月21号登陆内地大荧幕。这部影片讲述了普通高中生迈尔斯·莫拉莱斯跟随观众最熟悉的蜘蛛侠彼得·帕克学习战斗技能，一步步成长为新一代超级英雄小黑猪的故事。2018美国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暨国际金鹰奖评选今日落幕，中国影片《天刃》斩获最佳外语片和最佳视觉效果2项大奖。电影《天刃》是一部讲述中国公安侦破凶杀大案的故事影片，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公安干警英勇果敢、不畏牺牲、誓死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动人故事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莫扎特是在1791年12月5日去世的，所以今天在12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纪念莫扎特。我是王卓，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。那上半时段我特别说莫扎特的几部交响曲，我们特别熟悉的是39、40、41，但是他还有几部也是他之前所有交响曲作品当中 应该说是在梅西后面这些交响曲之前三部交响曲的杰作，是超过了他以前所有交响曲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的，像他的35、36还有38。那下半时段呢，我们就从他的36临死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开始。36号交响曲临死是作于孟扎特27岁那年，也就是1783年。当时呢，他和妻子一起去访问临死，并且受到了爱好者的当地豪门，也是图恩伯爵一家的热情的款待。而图恩呢，决定要在临死的剧院举办音乐会，并且演出孟扎特的交响曲。为此，孟扎特只用了4天的时间就赶写了耳边的这部交响曲，并把它提献给图恩伯爵。这首曲子的创作风格无疑还有很多海顿式的样子，但是全曲的愉悦、欢快，还有技艺精湛，都不愧为交响、古典交响曲的典范作品吧。一起来聆听它的第一乐章。 莫扎特的交响曲其实并不像贝多芬那样有着固定的标题，它有几部交响曲是有标示，全是以地名作为标题而已。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几首，现在我们来听到的叫做布拉格。那有人会说就是和布拉格有关吗？是的，这首曲子呢是他的第38号交响曲，在1786年维也纳创作完成，12月6日左右完成之后呢，他收到了布拉格方面的邀请，1787年1月他去布拉格，就带着这部作品去那里演出，1月9号亲自指挥首演，所以这部作品一般也就称为布拉格交响曲。 Thank you.